我先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礼拜六晚上这段时间，让我们可以有主日学。也感谢你这段时间用这种方式一直，让我们仍然可以借着这种方式领受你的教导，借此领受你的恩典。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是第27课，我们其实进度还算不错。我们在如果大可能在四五六堂课，西敏信仰告白就可以结束。我刚刚是讲26吗？应该今天是27，第27章、27章、28章、29章，都是讲圣礼。27章先总归纳性的讲圣礼到底是什么。圣礼这个翻译，中文的翻译，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这不尽完全解释 sacraments 这个字全部的意思。不论如何，27章是讲解圣礼它到底是什么，然后28章是讲解在新约时代中的两个圣礼的，第一个是洗礼，29章是讲解圣餐。所以今天讲的大部分是比较原则性的，关于我们要怎么理解我们的主所制定的赐给我们的这个礼物。OK， 圣礼，这个字 sacraments 是来自拉丁文的一个字 sacramentum。这个字其实是希腊文的，Mysterium 就是奥秘的意思，所以圣礼这个字，虽然翻译成中文是圣礼，但 sacrament 这个字其中本身的意思就有含有一些奥秘，也就是说，用这个字来代表主所设立的圣礼，是认知其中是有一些奥秘的。这奥秘就是说，不是全然可以以人的理性和言语表达或者理解的，若非我们是按照上帝他自己赐给我们的话语来认识他。 OK， 27章第一节说 sacraments 圣礼是上帝所直接设立的，是上帝所设立的记号与印证。 OK， sign and seal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我们等一下会讲解更清楚一点。上帝所设立的，而且是上帝直接设立的，他没有透过 intermediary， 没有透过一个中间人。OK， 上帝是直接向亚伯拉罕设立割礼。OK， 像摩西设立逾越节的餐，是我们的主直接向门徒们设立圣餐和洗礼。等一下，乐布，你出来了，要不然你可以坐在我旁边。好，你拿张椅子过来。OK， 好。既然它不是透过人 ，sacraments 不是透过人所设立的，也不是人所设立的，人也就不能够任意添加或更改其形式或者内容或者增加项目，就如罗马天主教他们现在有7个圣礼。 OK， 圣礼它不仅是某种仪式、某种传统、某种象征，这也许都是，但是绝对不仅是如此。 OK， 圣礼是恩典之约的记号与印证。恩典之约的记号与印证，所以不管是旧约的圣礼还是新约的圣礼，都是恩典之约的记号与印证。而恩典之约，我们之前在第7章已经读到，在不同的时期会用不同的方式实施。 OK， 在不同时期施行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西敏信仰告白第7章，特别是第5条，我们这个27章第5条也会提到。 因此上帝在不同时期，不同时期我们大概就是讲在旧约时期和新约时期，或者用先贤们之前的用语，在律法时代和恩典时代或福音时代，律法时代或福音时代所设立的圣礼也有所不同。在旧约时代是割礼和逾越节，在新约时代则是洗礼和圣餐。 OK， 虽然这些圣礼的形式不同，但是他们的本质或者内容或者共有的用处或者功效功用都是相同的，都是什么？都是标志和印证或者印记恩典之约 Sign and Seal of the Covenant of Grace， 都是标记和印证恩典之约。 So 如果我们按照第一条27章第一条，可以归纳出圣礼的四个功用，不管这个圣礼是割礼还是逾越节还是洗礼还是圣餐，这四个功用是什么？第一个，代表基督和基督所带来的 benefits 恩惠或者好处，恩典之约所领受的所有的好处都在圣礼之中表达出来，不管这是洗礼还是圣餐，就我们新约的圣礼来说。因此我们也会说，如果这是所有的好处，不外乎就是什么？如果这是基督所有的好处，不外乎就是基督他自己。圣礼如果是表达恩典之约之中的好处的话，那么圣礼它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代表基督他自己，指向基督他自己，呈现基督他自己，象征基督他自己。 OK， 第二个功用，确认我们在基督里有份 interest， 先贤们用的这个字，确认我们在他里面有份。比如说我们用先贤们引用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节，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在圣餐领那个杯吃那个饼，就是有份于基督，没有比这个更直接更 visceral 更肉体化的表达了。你领圣餐，你领这个圣礼，就是你就得着基督，喝他的血，吃他的肉。 OK， 第三个功用，圣礼可 visibly visible 有可见的有形状式的将我们属于教会的人与世界的人分别出来。 OK， 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八节那边，上帝在对摩西设立逾越节的餐的时候说，谁可以领这个餐？只有受割礼的人，只有属于耶和华有这个记号的人，有这个外在记号可见记号的人，有可见记号的方式和其他人分别出来的人，可享受这个可以摸得到碰得到尝得到看得见有形的圣礼，外在的记号和印证。所以圣礼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用是将我们与世界的人 visibly 分别出来。你可以想象这个功用其实也就是有一个非常福音性的功用，这就宣告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人，我们和世界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当我们在教会施行圣餐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福音的动作。当我们在施行圣餐，如果我们忠实正确的按照主的吩咐施行圣餐，应该对在我们中间还未认识主或还未信耶稣的人，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福音性的举动，应该会叫他们也要了解这奥秘，也想要有份于这奥秘所代表的基督。 OK， So 我们可以思想，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施行圣礼的时候，不管是洗礼，不管是圣餐，特别是圣餐，因为圣餐是比较常重复发生。朋友们还不认识主的朋友们，在我们中间看到我们行圣餐的几率会高很多。这我如果我们认真的看待，忠实的施行圣餐，应该是一个教会每个月，如果你是每个月施行圣餐，传福音的大好机会。OK， 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这个跟圣道有什么关系。改革中的先贤们会说，圣礼不过是可见的圣道 （visible word）。OK， 第四个功用，我的翻译是，原文是 solemnly to engage。engage 这个字是不太好翻译，我会说郑重的聘用或者约定或者使人从事某件事情。这个是过于新译本中间写的促使，促使好像就是。你没有，还没有，我鼓励你，我要你做。但是这个这边原来的字，我觉得它的用意更重一点。也就是说，当你领圣礼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已经被聘用，或者被在这个约定之中，你已经在从事人在基督里按照真理服侍上帝。Okay. You're engaged in the service.你已经在服侍之中，这就印证，这就表示你是在这个服侍之中。So, 我觉得这27章第一条，保罗不是说你们要检视自己吗？在领圣餐之前，要省察自己，要合理的合宜的领圣餐，否则你们就是吃自己的审判或吃自己的罪。我觉得可以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想起这个，我们是不是真的在领受基督？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有份于基督？我们是不是每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可见的向世界宣告，我们和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属于基督，我们不是属于世界的。而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在基督里按照真理服侍上帝？So, 领受圣餐就表示，如果是这样子理解的话，你不能服侍两个主，你只能属于一个主，你不能属于世界又属于主。OK， 好，关于第一条，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意见？27.1。OK 吗 ？OK， 好。27.2，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先贤们会特别强调这个东西。27.2，其实是还蛮重要的。27.2，其实是在讲说，圣礼总是有两个 parts， 任何一个圣礼总是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外在的记号和印证，可见的 visible， sign and seal， 如果是 sign 或者 seal， 就是你可以看得见的，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个 sign 和 seal， 这个记号和印证所标志和证实的。属灵内容或属灵事实。再讲一次，圣礼总是有两个成分所组成的，一个是外在的记号和印证，这是你可以看得到，如果是圣餐的话，你甚至可以吃得到、尝得到、闻得到的。OK， 但是这并不是就是圣礼的全部，而是这外在记号一定有表达其属灵的事实 ，a spiritual reality。对不起，对不起，小玉回来，所以那个狗会比较兴奋。OK， 这个新译本的翻译是每一个圣礼都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和这个记号所代表的事实。我觉得他这个翻译的不是很顺，我建议大家可以看，我有把西敏大要理问答第163问列出来，就是说圣礼由什么部分所形成， What are the parts of the sacraments? 我如果我记得没错那个问题，答案一方面是外在的有形记号，是根据基督所吩咐而使用的，另一方面是其所象征的内在的属灵恩惠，属灵 benefits。 OK， 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子分？其实如果我们有这个概念，我们就可以，其实有很多关于圣礼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会对我们造成困惑的，可以有点迎刃而解。就是如果你开始有这个概念，有一些关于洗礼或者圣餐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如果按照这个原则，总是有两个部分， OK， 一个外在的型号，而这个外在的型号或者象征或者记号或者东西或者物质并不是完全的圣礼，它一定要反映或者跟它所代表的属灵的事实一定要有另外一个部分，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圣礼。而这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则为我们所谓圣礼上的联合，这个是先贤在 27.2 所用的字 Sacramental Union， 等一下我们会解释这是什么样的联合， OK。 而在经文中我们会发现这个是新译本的译者帮我们加进去的，其中一方的名称和果效会属于另外一方，也就是本来是属于一方的名称和果效又代表另外一方。这个有没有听起来有点好像类似我们之前花一点时间解释有另外一个教义，说起来有点复杂，可是一旦解通了并不复杂的教义，跟基督论有关系，基督的两性有关系。属性相通 ，right？ 我们譬如说，《使徒行传》20:28，上帝流血，但是上帝不很明显的不会流血，这个就是按照属性相通的原则。只有按照基督的人性，基督的人性的肉体会流血，但是经文却可以说，上帝流血是基于 what？ 神人二性在同一个位格之中联合。OK， 这边这个的这个 sacramental union， 先贤们指出的这个原则，跟那个属性相通是很类似的。而就如属性相通的原则，先贤们在这里所做的或指出这个原则之重要性或者之要义作用，其实不外乎就是帮助我们读圣经。OK。我们现在等一下会讲到这个跟 Sacramental Union 有什么关系，怎么帮助我们读圣经。譬如说我们就用刚才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0:16，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这边就是我们喝的明明就是葡萄汁或者葡萄酒 ，right？ 但是经文可以说那个是血，基督的血就是代表那个属灵的事实。现在基督他没有血在地上，他现在身体已经在天上了，他的身体他的血都不在地上，但是因为圣礼这个圣礼联合 sacramental union 的原则，我们可以说这个。外在的物质，这个杯里面的葡萄汁可以尝得到，可以摸得到，可以看得见的，它确实如果有其与它所代表的属灵事实有那个真正的 union， 有那个联合的话，如果有的话，你真的是什么 领受主的杯，就是吃他的血，喝他的血。饼也是一样，饼仍然是饼，物质上仍然是饼，但是如果他有真实的，他确实如果真的有代表那个他的属灵事实，有那个 sacramental union， 有圣礼的联合的话，那你所吃的饼不外乎就是主的身体，他的肉。OK， 讲这个帮助我们理解，避免什么？先贤们当时所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面对的不同的声音，或者对圣礼不同的理解，一方面来自于罗马天主教，一方面来自于路德宗。OK， 当路德读到说这是我的身体的时候，他会说这是我的身体，我们必须要不只是 realistically， 而且是要几乎是 literally 字义上来理解。当我们的主说那个饼就变成了他的身体。罗马天主教的确他们的教义是什么？变质论。在这个仪式之中，当神父在 institution 在念他的希腊文，在望弥撒的时候，那块饼或者说那块小圆饼和那个杯里面的葡萄酒就确实成为变质，成为我们主的血和我们主的肉，主的身体。而路德宗的话则不会这么的直接讲说那个饼就变成我们主的肉，他会说当在施行圣礼的时候，正确施行圣礼的时候，主的肉和主的血，主的身体是确实的临在，而且是不只是 realistically， 而且是 essentially， 本质上就临在那个物质。其中一个用的言语是 in with and under， 在那个物质与那个物质，在那个物质之下，我们的主的身体就在那物质里与那个物质同在，在那个物，在那块饼之下。也就是说他们有一个非常，你要说 substantial 或 material 或者 physical understanding， 一个非常物质性的理解，来理解这个饼怎么能够说是我们主的身体，这个杯怎么能够说是我们主的血。他们对那个sacraments 的那个外在物质如何能够代表我们的主的肉和主的血，和我们的理解是非常不一样的，是一种非常物质化的理解。而我们则说是什么？ No， 物质它仍然是饼，它仍然是葡萄酒，但是饼怎么能，我们怎么能说我们确实真的是吃我们主的身体，我们确实是喝主的血，是基于这个教义，这个 sacramental union， 这个象征物和象征之属灵事实中间的联合。而这个 union 不是 physical union， 不是物质上的 union， 而是什么？ spiritual union。 属灵的是有圣灵在其中工作，而我们是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发出的信心领受圣餐。 So 这到第三条的时候就会再解释这是如何发生的。 OK， 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这个尤其在讲领圣餐的时候，因为我们新福的传统或者我们的历史会让我们特别对圣餐的教导会特别的在意，会特别的加强，因为以前的教导也许不够，或者有一些不是很好的教导，所以我们之后尤其是这 sacramental union， 这个圣礼的联合，外在物质这个象征的如何和那个属灵事实有真正代表那属灵事实，我们之后特别在圣餐那个部分会讲得更清楚。 但是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 刚才传道好像没有特别讲记号跟印证的差别是什么。 OK， 记号和印证，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这边有没有写、啊？记号通常就是一个标记 ，right？It's a sign，OK、okay。但是那个标记、那个印证，只是好像有个 seal， 好像盖了一个章。就证明有这个事实 ，OK， 好像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你不只有一个外在的记号，有一个商标，你还有一个印证，浮水印。那个枇杷膏是不是？什么？我记得小时候那枇杷膏说，你买枇杷膏的时候，那个盒子上面都要有一个印证。就是不只是它上面要写说这是什么什么京都念慈庵金贝枇杷膏，然后你买的时候如果要买到正品，它上面还要有个 seal， 是同样的意思。所以 sacraments 它的功用，它是我们领受基督，就简单这么讲，我们领受 covenant of grace 恩典之约的一切好处，其实不外乎就是领受基督。不只是有这个外在的记号，它本身也是一个印证 ，it's seal， 证明我们的确是领受基督的人。而这个记号和印证有其功效，就必须是什么？我们又回到刚才第二条所讲的，必须反映其属灵事实。而这个外在记号和属灵事实之间的关系，则是什么 ？spiritual relation， 一定是关乎圣灵。就我们的角度来说，一定是关乎圣灵在我们心中所产生的信心。也就是说，我们就先稍微讲一下，两周之后讲圣餐会讲的更详细。罗马天主教用小圆饼，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你把它放在舌头上，由神父放在舌头上来，你确认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的剥饼的时候来，你不免可能会有一些屑屑会落到地上。罗马天主教，如果你想他们的 sacramental union， 他们的圣礼连结的概念是一个 physical 的概念，一个物质性的概念。也就是说，在那个施礼，在弥撒之中，那个饼就确实变质成为主耶稣的身体。那么你怎么敢剥它？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屑屑落在地上。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So 那个小圆饼确保没有任何屑屑会落在地上，而他们也需要非常在意，没有人会在望弥撒的时候偷几个小圆饼然后带回家去给别人，因为这也是很严重的事。如果那个小圆饼已经变成基督的身体，那么你的确是可以把它带出去，然后不按照合理，可是他还是基督的身体，来，你就必须要处理这一类的问题。但是就我们的理解，在这里来讲，我们没有这个问题。Why？ 我们剩下的，我们在心腹剩下的那个饼，到后来都是怎么处理？盐蒸肚子饿，他可以去。Yeah， 那个葡萄汁是怎么样？喝掉。Yeah。葡萄汁还是葡萄汁，饼还是饼，只有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是凭着信心，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确实是领主的身体，喝他的血。但是圣餐之后，不是在圣餐的处境之下，那个就是饼，那个就是葡萄汁，谁都可以喝，谁都可以。如果你真的太多，你没有办法，你可以把它处理掉，当做肥厨处理掉 ，OK， 厨余对。Yeah. Okay. So, okay. 这个我们之后会再解释更多。哦，还有，仙儿，你们那边有问题吗？想法吗？ 你笑得很开心，是不是想起？ 笑。 没有声音。 没有，就是那个我女儿刚才有问啊，就是那个天主教的那个路德宗的那个所谓的变质论跟同质论，她刚才问的，对，她没有很清楚的。 哦，变质论和同质论基本上我们会认为差别不大，但路德宗其实他们也会说 no, 你们误解我们，我们不是说讲一大堆，可是我特别引用了几节，就是路德宗他们的信仰，不管是他们的信仰告白还是关于他们要理问答的一些教导，是用他们自己的字眼，就是说我们的主的身体是 essentially 与那个饼或者那杯酒同在或者在那其中，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本质上是与那个饼，不是在那个饼之中，就是与那个饼同在或者临在，或者那个杯同在或者临在。而我们说 no 不是它的本质，而是凭着 it's a spiritual union， 是属灵的临在和同在 real presence。 我们仍然会说是有真实的 presence 在圣餐或圣礼之中，但是那个不是物质上的 presence， 不是物质上的灵在，而是属灵的灵在。我们真的是领受我们主的身体，吃他的肉，喝他的血。OK， 好。 阿 丹， 我有个问题，想问，就我有遇过，就是我们在领圣餐的过程中，可能因为孩子，就是妹妹，她以她现在3岁的年纪，这样她可能会想说，那只面包他就是还是说那就是饼他就是想吃这样，那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当下我们可以怎么 我记得大概很久以前，好几个月前，我们之中来了一位年轻的弟兄，那时候我们刚好领圣餐，后来他不领圣餐，好像秀燕姐有注意到，后来就关心他说，你为什么，你是基督徒吗？你为什么没有领圣餐？然后他的原因是说，因为我早上没有吃早餐，然后我肚子很饿。那保罗说，你们在家没有东西吃吗？你们到这边来领圣餐，这样子领的不合宜。所以他为了这个原因，因为他肚子饿的原因，他不敢领圣餐，免得好像就是就犯了保罗所说的那个罪。但是我们会说 no， 那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你可能是肚子饿，你可能早上没有吃早餐，但是你既然认知这个领圣餐不是为了填饱你的肚子 right， 是你要理解圣餐的意思。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为什么你要知道圣餐的意思是蛮重要的。那么孩子们，如果他肚子饿的时候，如果他还没有领圣餐的资格，父母们怎么样？当那个过去的时候，哎，他肚子饿，拿一块给他，那我不会这么做 right。我们当然不会这么做。他肚子饿，他不需要在圣餐领那个圣餐里面的饼。我们可以有很多其他东西。就算他忍过一段时间，或者把他带出去，他真的肚子饿。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OK， 我们在讲领圣餐这个，应该会讨论更多。OK， 关于这个第二条 sacramental union，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概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圣礼之连结，这个连结就是关乎外表的象征和属灵的事实之中的连结。OK， 如果没有，我们继续看27.3。圣礼之发挥功效。圣礼之有所效应 ，OK， 是因为这个记号和印证，这外在的记号和印证，这个物质、这个饼、这个血，我们就用圣餐来讲，有效的呈现所代表其属灵的事实。第二条刚才所讲到，或者有效的传递所代表之恩典，或者有效的发挥上面所讲的四个功用 ，OK。圣礼正确的使用，施行得宜。新译本在施行得宜的使用之中，借着圣礼所显明的恩典。而如果你真的在圣餐 之中或者圣礼之中领受了这个恩典之约所有的恩典，这个有效的功效是来自于什么呢？先贤们就在这边解释，不是来自于物质本身，饼仍然是饼，酒仍然是酒，物质本身并没有功效。 OK， 我先讲第二条，也不是来自施行者本人本身的敬虔或者他的意念，这是特别关于罗马天主教的一些教导。 OK， 也就是说圣礼施行之有效的原则并不是施行者一定要心诚则灵，否则你永远会想说这个人他是不是能够施行圣礼，我受的洗礼到底有没有效用，为我受洗的牧师后来传出丑闻，或者更不能够确定的就是就算没有传出丑闻，我怎么知道他那天为我洗礼的时候心里不是胡思乱想等等等等。他说正确的使用这些圣礼的功效都不是来自于物质本身，不管是施洗的水或者圣餐的饼或者酒本身有什么功效，也不是来自施行者本身敬虔或不敬虔，或者他心中当时所想的有没有这个用意，而是什么？而是透过圣灵的工作，然后透过 the word of institution 设立圣礼的圣道，正确的施行，正确的宣讲这个圣道，也就是基督他自己教导我们的这个圣道。 OK， 而这边就讲到这个跟信心有什么关系，就像我们听到什么人都可以听到，但是什么人可以领受到？只有有信心的人，只有有圣灵在他心中工作的人。圣礼也是一样，这个就跟刚才所讲的那个 sacramental union 属灵的关系有关系，属灵的关系，属灵的连结，属灵的联合。OK，所以 27.3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第刚刚讲的是 27.3， 然后他的第八个就是他说马太福音那里说三章十一节说他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那这个火也是圣灵还是 我没有，我今天没有准备解那个，可是通常那个火是跟审判有关系的。 OK， 审判我们可以讲的很多，但是审判会让我们想起什么东西，基督他自己有讲关于施洗，他说我还有一个洗我当还没有什么领受，我是何等迫切，他指的是什么？十字架 right， 他在十字架上所领受的施洗， That's his baptism， 那是他的施洗，他所领受的施洗还没有领受，他是何等的迫切。所以那节经文我个人会认为尤其是水和火是跟那个十字架的审判，他为我们所领受的审判有关系，而我们是与他同死同定十字架同复活的人，受洗归入他的死，受洗归入他的复活，跟那个有关系。 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的？ 妈妈有一个问题提问，就是他说那个 心符它是用进水还是点水？ 都可以。可是心符的 有差吗？ 没有差。我们那个在下一章就会讲到，下礼拜就会讲到。对我们来讲 ，dipping 和sprinkling 没有差别 ，right？ 对。 但是对浸信会的弟兄姐妹来说就很有差别， 嗯 ，right？ 浸信会，浸信会，我是在浸信会的背景的教会受洗，所以我还记得我是。就是有很多教会的讲台下面不是是一个，就是把它那个上面盖子打开就是一个水池吗？我就是在那种水池里面受洗的。但是如果你是这样子受洗的，你受的洗跟我所受的洗是一样完整的。OK， 对我们来说，对。So，OK。So， 关于刚才讲到的，就是说圣礼它物质外表的那个象征的本身其实是没有什么效用的。饼仍然是饼，水仍然是水，酒仍然是酒。我觉得我们对这个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误解，就是说好像认为说那个饼本身或者那杯酒或者那个葡萄汁本身就有极效用。有吗？或者说大家对这个 OK？ 吴大哥、秀燕姐，你们那边 OK 吗 ？OK。是。 有一个问题是那个，就是那个洗礼的时候啊，都要喝一杯那个鲜奶。 那是灵奶， 然后酸奶是灵奶。 啊，我第一次听过。Well, I don't know。啊，那个就是回到第一章这边，我们主直接设立的 ，right？ 所以就不能够按照人的想法再给他补上这个，补上那个，加加减减 ，right？ 因为我女儿受洗的时候，她说，她就有问我这个问题，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因为她那时候有给她喝一杯鲜奶，她说那个是，她说受洗都要喝一杯灵奶。 Yeah， 我，那我觉得那个奶，我，对你的生长可能会有帮助，生理有帮助，但是对你的灵性应该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应该是这么说。OK， 谢谢。 这其实也讲到一个例子，就是说，就算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不应该认为你受的洗礼是无效的。OK，Right？ 如果他是按照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按照我们主的吩咐给你施洗，就算这个人的神学不是很好，就算他不是非常的敬虔。如果他是按照主所设立的圣道 Word of Institution 施行圣餐或施礼洗礼的话，你就应该认为这是有效的，而你是凭着信心领受这个 OK， 不管他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或者那个教会后来你发觉他的教导不是非常的好，只要他不是否认三位一体真神，他是奉圣父圣子圣名，他不是那种你知道耶和华见证人或什么，你的受的洗都是有效的 ，OK， 不是摩门或者异端 ，OK， 可能跟我们的认知非常不一样，但是只要他在基本教义上面不是异端，不会因为他的神学不够好或者这个教会你可能觉得他不够敬虔而影响你所受的洗的有效性。OK， 27.4， in the gospel， 他把它翻译成福音书。我会认为说这边翻译在福音时代只设立了两个圣礼，很明显的就是我们主直接讲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当吃这饼喝这杯，我们的主直接向他的门徒设立，这是你们以后要做的，你们去给万民按照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做我的门徒，并将我一切的教导他们。这个是我们主他直接所设立的。OK， 就只有这两个，没有其他的了。OK， 这两个圣礼除了正式或者合法或lawfully ordained 正式设立案例的传道人之外，这边翻译成传道人，但是原文是什么？ Minister of the Word。有的时候你会在改革中的文件发现讲传道人或者牧者，是讲 Minister of the Word and Sacrament， 同样的意思。中文翻译成传道文，但是其实 这个字直接翻译就是上帝圣道的服侍者或仆人。只有这样子的人才能够施行合法案例的，才能够施行圣礼。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目前没有办法施行圣礼，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心腹要成为健全的 教会中心的传讲圣道，施行圣礼，执行惩戒，我们必须要有合法案例的传道人和长老和执事和会友。 OK，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为什么只有这样合法设立的传道人或者牧者或者 Minister of the Word 才能够施行圣礼，因为我提出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有在所谓改革中教会有遇到弟兄姐妹，他们可能没有完全没有人教导，就是譬如说他会说，我之前在我亲人叔叔临终的时候我很急，我传福音给他，然后我自己给他施洗。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概念是不是，为什么不是说你或我，或者像某一些譬如说那个有一个什么召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会到人的家中，然后就在就我也可以给你实习这样子。有问题吗？或者没有问题？ 刚才我想问个问题，那就是等于说合法案例完的牧者，他们才可以给人家施行， 或者施行圣餐，对。 那如果是不是按不是合法案例的牧者去给你施行，那就像是我们之前有一个教会的长老，我们那时候受洗是给长老受洗，可是也是按照三位。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的，那这样会有效吗？还是说，就我应该怀疑这件事情吗？ 我会说，我会说，按照每个 case 要分辨，因为合法案例按照我们的标准，按照另外一个教会或者另外一个教派的标准，所谓的合法案目都不一样 ，right？ 也许。按照那个教会我们会说他是长老，但是对他们来说他是已经有被案例的长老，他也可以讲道。那这样子 loosely understood 广义的解释，我们也许会说 yes， 他是一个按照他们教会合法案例的 minister of the word， 他可以给你实习。所以如果那个教会他不是异端，而这个长老是的确是案例的长老，他也的确是可以做这件事，在当时在那个制度之下，那我不会太在意他是不是一定是按照譬如说我们心腹的教导，或者一定按照改革中的教导或者浸信会的教导才算数。因为如果你把它弄得太 narrow， 太窄义的话，就会有我们上次有讨论到的所谓的 close communion 这个问题。 所以他限制的太窄义，只有在我们教会受洗的人才可以在我们教会领圣餐。也就是说那个领圣餐的那个团契他们是完全封闭，只有我们认证的人才可以领圣餐。有的时候如果你太把那个规矩弄得太狭义的话，你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对。 Okay.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洗礼，就是不是跟就觉知祷告，那跟觉知祷告是不是就不一样？就是比如说带一个人做觉知的祷告，那是我们可以做的吧？ 我觉得觉知有一点关系 ，right？ 觉知祷告是在一般的教会里面，我们都受过这种教导。你传福音给一个人，很重要的就是你要他确认他真的信耶稣，就带他做觉知祷告。我个人会觉得 OK fine， 如果他愿意做这个觉知祷告，但是按照我们的教导 ，right？ 这样子是不是就表示他就？因为觉知祷告通常我觉得那个背后的心态也许没有直接表达出来，就是我们要确认这个人得救，换一句话说我们要确认这个人进到天堂，将来可以上天堂，所以他一定要做这个动作 right？ 但是我们会说这个动作是好的，如果他愿意做，如果我们能够带他，他还不懂，他愿意领受这个福音，他愿意认自己为罪人，认耶稣基督为救主，为他的主，带他祷告有何不可。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个觉知祷告视为他进到天堂的一个他必要做的动作，或者这个就印证他进到天堂。所以这个可能跟我们的洗礼有一点关系，洗礼是有这个功用，但是就连洗礼之所以有这个功用，也不是什么外在的形式或者那个水，仍然是要有属灵的事实来。所以可能跟觉知祷告有点关系，他可以做这个动作，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确认他上天堂，是不断的，他必须要活出这新人的身份，他不断的要在成圣的道路上或者走天堂的道路上，在教会的处境之下，凭着信心依靠圣灵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越来越加有基督的样式 right？ Okay。 所以洗礼所印证所标志和印证的就是这个事实 right？而洗礼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你受了洗你就得救，而是它是真正印证在你的生命之中有这个属灵的事实，你确实领受了主耶稣基督，你认他为你的主，你的救主。 Okay。 那之前我有问过阿丹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在圣教会啊，聚会。那我是在圣教会受洗，是一个领传道受洗的。那这在改革中是不允许这样的。那你接着说啊，我是一个领传道受洗的，而且他是传道人，他不是牧师。那这个受洗的这样的有个， 我们之后会讲到说受洗只能有一次 ，right？ 那这个问题是有点 tricky， 因为按照我们的讲，他是不是一个 minister of the word， 他是不是一个圣道的服侍者或者圣道的仆人，按照我们的理解，按照我们的领受，姐妹她不是一个，她可以在教会中担任很多的职分，但是她并不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中，她并不是一个 minister of the word， 所以那这样子的话，你领受的是你领受你施行你领受的圣礼是不是有功效？我必须说我的理解，这是我个人的领受，我会认为这是有功效的，你不需要担心这是没有效的。因为在那个教会，就回到刚才，在那个教会，在那个制度的理解之下，它是可以施行这个礼的。而施行这个礼的有效或没有效，其实不是取决于，你会发现那个整个的 orientation， 虽然这边有一句说只有这样子的人才能够施行圣礼，但是他整个的倾向是那个圣礼之有效性是取决于那个属灵的事实，他 他是不是有真正反映那属灵的事实，他是不是有按照基督所设立的圣道 Word of Institution， 你是不是，他是不是按照父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如果是的话，我会说Yes， 那个洗礼是有效的。OK， 或者有点像是我已经不太记得我受洗的细节了。我大概16岁的时候受洗，我知道我就是在一个很传统的华人教会受洗。如果现在要想的话，其中有很多细节，我可能会说那不是非常完美，按照我们现在的领受。但是我不会否认我的洗礼之有效性，我也不会想要再受一次洗，因为那个事实。那个标记和印证已经在我的生命之中了。OK， 刚刚我们有一个讨论的问题，就是婴儿洗是不是代表说他已经受洗，所以他成人以后就不用再受洗？ 是的，我们的理解是如此。对，对，这个之后我们也下一章我们也会提到。婴儿洗它所代表的和成人洗是一模一样的，它的意义是一模一样的。Okay. 都是标记和印证恩典之约或者基督他自己。OK， 最后一点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就是因为它所代表的属灵事实是一样的，简单来说都是指向基督，所以旧约和新约的圣礼在本质或者内容或者意义上是一样的，虽然施行的形式不同。我觉得这点我们应该不会太难理解。 OK， 好，你也可以发现其实在旧约里面，就如旧约的恩典之约的施行到新约的时代恩典之约的施行，总是有一个方向，而且是不可能回头的方向，就是越来越宽广。原来是什么？只有以色列人可以领受这些恩典之约的记号，或者你领受这些恩典之约，你行了割礼，你就必须是成为以色列人。现在是所有的人。原来领受割礼的是只有家中的男性，现在是所有男性女性都领受洗礼。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倾向是越来越广泛，上帝的用意一直都是如此。OK， 重量 OK 吗？ OK， OK 吗？我们这个之后细节在洗礼和圣餐上面会再更多的解释。宜馨 OK 吗？博瑞，你们都 OK？ 以琳姐，你那边 OK 吗？ 我只是在看那个27:1哈，他为什么用 benefits 跟 interest？ 因为感觉上这两个字眼都蛮世俗化的，他为什么不是用 grace 或者是 confirm 我们的 interest？ 好怪， 因为你有利息吗 ？interest 。然后 interest 意思就是你有份， I have an interest in this， you know， 我有份于这个，这个是我是参与其中的，就是这样子。Benefits 也是啊，你要说 grace 也可以。Benefits 其实是要让你更加加强，这个是给你所领受的恩惠，不是你自己做的事。不是标榜你行了什么，所以你领受这个记号。特别是关于在洗礼的时候，我们会讲到，不是洗礼首要标榜的是那个 benefits 是什么？上帝的义，而不是你的信心。就像罗马书4:11，凭着割礼所领受的是借着信心所来的上帝之义，不首要的不是你所做的，所以就算那个信心是圣灵在你心中叫你发生出来。但是首要所表明的是你所领受的 benefits， 不是你的动作。 OK， 我觉得那个吴大哥问的那个问题，我其实我也想问，我们下次如果有机会也可以问 Daniel， 看他的说法是怎么样。对，但是我不会为了这件事情而失眠，懂我的意思啊？对，好 ，OK， 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做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可以思想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你赐给我们一个可见的记号和印证，告诉我们我们是领受基督的，我们是有份于基督的，我们是与世界不同的，我们也是服侍你的人。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要正确的领受这个恩典，领受这个记号，就必须正确的理解这个记号的意义。所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段一个小时的时间再次的思想，再次的讨论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到底有什么意义，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为此我们献上感谢，也求你让我们今天晚上都有好的休息，预备明天一起来聚会来敬拜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晚安，拜拜， 拜 拜， 拜 拜。See you tomorrow. 拜拜， 拜拜。